曲高山流水清新淡雅，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，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。 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永驻人间。 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每天十点、22点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收听歌舞剧场。我是你的朋友古月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一组著名的歌剧选曲，曲目有《圣洁的女神》《美丽的夜》《爱情的夜》《我将像教堂的钟声一样走向远方》《绿叶青葱》《偷洒一滴泪》等，演唱者贝尔冈扎、卡巴耶、卡雷拉斯、多明戈、费舍尔迪斯考、弗莱明、弗雷尼、乔治乌、冯奥托、帕尔罗蒂、萨瑟兰、卡纳瓦和特尔菲。 Thank you. I'm sorry. Thank you. questa mano stringermi dalla sua mano sentia e questa mano stringermi dalla sua mano sentia Und das Herz, 98.6兆赫，歌舞剧场，每天10点、22点播出。 Once upon a dream。 欢迎继续收听歌舞剧场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一组著名的歌剧选曲，曲目有《在茂密的花丛中》《在这神圣的殿堂里》《茶花女前奏曲》《月亮颂》。为艺术，为爱情等。 Thank you. Yea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天的歌舞剧场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